关于卓举伟人金正恩阁下领导和朝鲜自强力尼日利亚主体思想全国讨论会8月5号在阿布贾举行，有尼日利亚的各政党团体、机关人士、群众以及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继一些人讲话后做了报告和发言，发言者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建国、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业绩后指出，最高领导者金正恩以非凡的领导能力和过人的胆略创造出一系列惊人事件，他是一位百战不殆的卓绝伟人和强大的象征。他们说，朝鲜通过拥有核武器来再次证实了保护自己的力量就在于自己这条真理，大大显示了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自主自立自卫的正确性，朝鲜人民是自立自强的强者。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